轮回的双线有点脱节啊。 职业选手这边开始议论纷纷了，同样是双线作战，看星星这边，乔一帆、安文义，再到现在的解决了另一线战斗的苏沐橙和方睿的回援，星星双线通过这样有层次、有节奏的增援，很漂亮的衔接在了一起。但是轮回这边呢，三对一没能拿下叶修，二对一没能拿下方睿，随后被及时赶到的苏沐橙联手方睿把他们的杜明打爆，这实在不是轮回不重视衔接。不重视双线作战的呼应性，而是他们的呼应硬生生被星星给切断了。至于切断的方式，让职业选手们面面相觑。一边一拖三，一边是一挑二，这是什么战术？这是明星战术。星星对轮回，本赛季唯一一支拥有四位全明星选手的轮回，且有三位都是全明星排位前十，星光璀璨到无以复加的轮回，竟然是被星星的明星战术给压制了。标准的明星战术是在局部依靠明星选手超强的战斗力完成以少打多，以此奠定另一个局部以多打少的优势，最终反向奠定胜局。场面或是整体作战，或双线甚至三线都有可能，但一端少打多，另一端多打少，少打多这一端依靠明星战力维持人数劣势下的平衡，是明星战术的关键。星星和轮回这一战，少打多的局面确实出现了，但是另一端靠少打多牵制出的多打少优势，事实上并没有在这一场比赛中直接出现。但星星的打法确实是明星战术无疑，因为没有出现这种局面，并不是星星没有做这个选择。苏沐橙、方睿、乔一帆去截杀轮回治疗，很清晰的要以多打少的意图，只是因为最后地形带来的职业便利，让星星轻而易举的比人多更强烈的优势。乔一帆随后就没有再去建立人数优势，反是支援辛苦一拖三的叶修来了。叶修这是制造出这一局面的支点，虽然从目前的数据统计来看，星星场上四位攻击手中叶修的君莫笑输出最低，而支出生命反倒最高，但是他确实是星星能赢得如此局面最关键的一环，星星所有的一切都是构建在他所建立的基础上，这就是荣耀第一人。一个人一拖三，托轮回排位全明星前十的三位，其中一位还是全明星的首席周泽楷。这样的表现拿明星来形容都显得寒碜，这是巨星，超级巨星。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大家完全没办法用人类的语言来评价叶修所做到的事，因为这看起来根本不是人类应该有的行为。要只说这类的打法，这之前的比赛星星也不是没有过，远的不说，就最近季后赛首轮对阵蓝宇的主场比赛中，依靠魏琛依托蓝宇二人也勉强可说是明星战术，只是那个明星战术远远不够彻底，魏琛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平衡，他所做的实际上是牺牲，利用自己的牺牲尽可能的拖延时间，以实现星星的战术目的，这和明星战术的核心思想到底是有区别的。而今天这场客场面对轮回，这可就是确确实实的十分到位的明星战术的路数，而且这个明星战术中所要拖住的也是顶尖甚至当下声名更胜于叶修的明星，但是很遗憾，在叶修面前他被拖住，他们三人都被拖住，这一放他们的星光被掩盖了。明星战术事实上并不是战术，是技术，利用技术对对手粗暴的碾压，这才是明星战术真正的核心，而这可是极难讨巧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有谁能想到面对孙翔、江波涛、周泽楷这三人的围杀，有人能不败，有人能不死？没有人能想到，轮回自己也没想到， 所以他们不认为他们的双线会脱节，他们满以为他们可以在这端迅速击杀落单的野修，这是非常常识性的判断，任何一位职业选手都会做出这样的判断。但是野修就是这么一个超越了常识的存在，局面对轮回越发的不利，但轮回的选手们倒还是很积极。 伏龙翔天， 孙翔的一叶知秋这记大招直接轰入了垃圾堆内，松散堆积的垃圾没有构成多大阻力，化身为龙的魔法斗气直接击穿了这一堆垃圾。不过带有抓取判定的伏龙翔天的魔法斗气是那样的霸气张扬，如此轰穿垃圾堆所产生的动静可不小，叶修和安文义总不能装没看见。 闪！ 君莫笑和小鼠冰凉连忙从那堆垃圾旁退开，跟着就见垃圾堆里细碎的光点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密集，最终是完全汇聚在了一起，成了一团明亮，看起来像是要将那些垃圾融化了一般。伏龙翔天飞舞着自垃圾堆里钻出，叶修和安文义的反应慢上稍许，此时都可能会被这攻击给叼了去。伏龙翔天不重，但对叶修和安文义两人的节奏都是一个不小的破坏，他们身后一直就有周泽凯这样的顶尖高手盯着，这样的机会周泽凯岂能错过。一通散射，子弹暴雨般倾盆而下，江波涛则是趁着一枪穿云这一波的射击掩护直接冲了出去。 极光波动剑， 闪身冲出的无浪起手就是这记魔剑士速度最快的波动剑，攻击的方位更是刁钻，不是完全对准君莫笑，也不是完全对准小手冰凉，这一剑刚刚好可以擦着边把两人的角色一通斩倒。如此一来，两人若做闪避是只能是朝相反的方向，距离会被进一步拉开。不要小看这一步，在如此局面，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切断，两人很可能就因为多了这一步之遥，接下来踏上各自为战的道路。叶修有能耐能和周泽凯他们三人周旋，但是安文义呢，他此时若没有叶修的保护必死无疑，所以不能躲。 哇， 千机伞再次张开伞面，明知面对一枪穿云这样的爆射，千机伞的盾形态有些太不经用，但是这一刻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千机伞的耐久瞬间就奔着各位去了。星星的优势局面，是的，整体来看是这样，但是却也撑过眼下这一难关。无论如何，他们面对的可是荣耀数一数二的攻击三人组，而且三人一点都没有丧失战斗力。